谁家最幸福？ 我们家， 不信您听啊。 丈夫下班回到家，妻子忙把茶杯拿，泡杯茶水送手中，丈夫心中乐哈哈。 妻子下班回到家，丈夫开门脱鞋拿，孩子他妈你辛苦，我去厨房烹烧煮。 怎么样，我们家幸福吧？ 哎，你们家不是姓何吗？ 幽默这边看，快乐合家欢， 快乐合家欢，轻松乐无边。欢迎您接着收听。接着说小何他们家的事儿啊，不是姑奶奶来了吗？怎么当的事儿呢？原来啊，在北京有一场很大的农副产品展销会活动，家里表哥没时间，所以呢就让姑奶奶到展销会上见识见识，顺便呢买点书啊资料的带回去。爷爷呢年龄太大了，体力不行，欢欢太小不懂事儿，这陪逛的差事自然就落在佳佳和小何的头上了，没出门先研究上了。 哎，我说姑，您准备买点什么回去啊？ 不一定呢，看啥好就买啥呗。 这也不能乱买啊，得有计划。要是买肥料吧，是不是买那广告打得好有名气的？ 嘿，你傻了吧，这年头啊不能看广告。 那看什么呀？ 看疗效呗。 嘿，您快别逗我了。 再有就是买几本资料书，明天你带我去书店呗，我问问服务员哪本书好。 还是上网查吧，你要问服务员啊，他们也不一定知道。 他们卖的书他们自己都不看，肯定是书写的不好。 这么说您自己种的菜每一颗您都尝过了？ 亲戚就是亲戚，听见没有，这贫嘴的功夫可是不相上下。姑奶奶是来城里头学习学习长长见识的，这倒是跟黄宏和杨磊表演的小品《找焦点》有异曲同工之处。现在社会发展的飞快，农民朋友除了种地种粮食，业余生活也丰富了不少。这不是小品里的这对夫妻啊，就上城里头来干嘛来了？找焦点来了。 哎呀妈呀，老伴儿啊，这天安门广场可比咱家的场院大多了。 哎呀，祖国首都金盛西，北京变化数第一，站在马路放眼看，呲溜呲溜镜面滴。我说老伴儿啊，赶紧扛着机器横着给我划了一圈。 还横着划了，那叫转着圈路。 哎呀哥，这老胳膊老腿你还能转圈？ 那有啥呀，不就是转圈吗？ 哎呀哎呀， 你看他这速度， 哎呀，哎呀，要说赢呀，哎呀， 哎呀妈呀， 摔着没？ 哎呦，这一转还挺迷糊。哎、 那当然了，要不然驴拉磨的时候咋都戴个眼罩呢？ 说啥呢？ 我这 说啥呢？ 我这不跟你打个比方吗？ 这次跟你出来遭老罪了。 遭老罪？等会儿 干啥？ 垫上点儿。凉， 不要， 让你垫你就垫呗， 不要， 不要拉倒，那上杆子不是买卖。我跟你说，去年咱村家庭书法大奖赛，咱家就获个第一，今年这电视录像大奖赛一定也得争夺冠军。 你拉倒吧。你说电视里那么多节目，咱学哪个不好？你看这老刘头多聪明，就拍自己的养鸡场、养鸭场、养猪场，起名叫动物世界。王会计更鬼道，都没离开自己办公桌，拨了拨了算盘，一会儿的功夫就整个经济半小时。 你跟他们比啥呀？ 你可倒好，大老远跑北京来拍焦点时刻。 要想获得一等奖，咱这焦点时刻就得到北京来拍。 那中央电视台焦点时刻咋还上咱村拍呢？ 那说明北京人想了解农村、嗯、咱这是农村人想了解北京啊。换句话讲，叫中央关心地方，地方紧跟中央。 你词儿整的挺

一个喘西瓜有啥不懂的，那就等于俩老太太在那打架，打累了坐那歇会儿，倒过气儿来接着掐， 还接着掐，人那叫战争。你比如说那个摸黑战争， 哎呀，还摸黑战争，那叫波黑战争，还摸黑战争，波破摸佛都没整明白，还排焦点时刻呢，我的，哎 呀，我再不明白也比你强。在火车上人家议论俄罗斯车臣危机，你凑过去你说车臣危机主要是因为车拉的东西太沉了。 你还不如我呢，那木星跟彗星相撞，你愣说牛郎织女在天上接吻了。 哎呀妈呀，坏了，这机器一直转着呢， 刚才说的都录进去了。 可不咋的。 哎呀妈，这不丢人吗？ 我快关上吧。 等会儿，老伴儿啊，既然都录进去了，再说两句。 好， 站好了。村长啊， 父老乡亲们， 咱俩的水平有点浅， 焦点找的有点散。 家事国事天下事，祝愿祖国大发展。 爸爸，节约与小气有什么区别呀？ 当我舍不得给自己买东西的时候，你妈妈说我节约；当你妈妈跟我要东西我不买的时候，她就说我小气。 合家欢乐尽在快乐合家欢。 快乐合家欢，开心乐无边，欢迎您接着收听。姑奶奶这几天在小何家住的还算舒心，可偏偏姑奶奶呢，喜动不喜静，爱热闹，哎，没事就爱出去溜达去，见了小猫小狗啊就爱摸摸。可他忘了，这可不是他们村儿，这小猫小狗呢挺认生的，是吧，一不小心受伤了。 哎呦喂，你们这里小狗子太厉害了，可没我们村大黄和虎子招人喜欢。 姑你也是，碰见什么都逗着玩，您当这小区是您那村头呢？ 得了，赶紧带着姑姑去打针吧。 哎呦，算了吧，我最怕疼了。 怕疼你也得打呀，这是预防针，您这都见红了，这必须得打。 商量商量，让医生先给我麻醉了再打行不行啊？ 麻醉针就不是针啦。 可我真的是一见针头就冒冷汗，怕得不行。 那让大夫给您找个眼罩戴上，这眼不见心不烦。 欢欢的姑奶奶呀，多少有点乡土气息，可是佳佳作为侄儿媳妇啊，一点都没有嫌弃，还照顾得尽心尽力。哎呀，今天咱们算是看到了佳佳招人喜欢的一面了。可是小何的一些酒肉朋友要上家里来做客来串门来，这佳佳可没怎么好说话。那回小李儿问小何，哎，你们家那口子知道我晚上要上你们家吃饭去吗？小何苦笑了一下说，你没听见刚才他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吵吵呢吗？面对不同的客人，当然态度就会不一样了。咱们来听《东北一家人》里边的小片段，听听牛小伟对待外宾是怎么样的。 婷婷啊，哎呀，你看，既然你啥都知道了哈，我也就啥也不说了。我来介绍一下，那个这位就是我过去的老同桌，小学同学高林娜。这位是 啊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男朋友，也是我合作伙伴，俄罗斯著名皮货商普列什科夫萨沙。 那个萨沙先生啊，你好你好，那个欢迎你到我们这个小店来啊，那个来坐吧，我认识一下 。你好啊，那个呀，那个啥，贵客临门。 嗯 啊，坐，那个翠花。上场 ， 哎，你们 小伙子， 去吃点啥？坐。 咋的？这回放心了吗？ 伟呀，以后啥事儿都别瞒我啊！ 我问你啊， 喝茶 啊，是不是你让小玲从顺子嘴里套出来的？ 这你别管，我反正你要敢当陈世美，我就给你咔嚓！ 您这是什么意思？那位。小姐是做什么干货呢？是中国男女表示亲热的方式？ 这咔嚓，哎呀，哎，咋说呢？就，哎呀，对对对对， 那啥，叶子啥啥先生，那个他吧，就是想呢，抚摸一下我细长白嫩性感的脖子，咔嚓嘛。 宝贝儿，那我帮你看劝一下。 说啥呢？胆也太肥了，谁咔嚓谁呀、啊？哎，那个。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是东北一家人的片段，出了老牛家，再回老何家，终于送走了姑奶奶。闲下来呢，小何就跟家家商量，等下回假期啊，带上欢欢和老爷子上农村老家串个门去。可想来想去也不知道带点什么特产好，家家提议了说：“哎，带柴鸡蛋。”小何说：“你这太没常识了，带鸡蛋还柴鸡蛋，人家。”农村乡下那柴鸡满村子跑，还用咱们给带柴鸡蛋？哦，那要不咱们带点新鲜水果？嘿呀，你新鲜水果，人家乡下农村那都是自己种的水果蔬菜，要多新鲜有多新鲜，你吃的就是人家种的啊。等咱们带下了，早捂坏了。听完了，佳佳叹了口气：“哎呀，这不能带，那不能带，怎么？”回个老家弄得跟乡下人进城似的呀。好了，到这儿啊，老何一家的趣事儿咱们就先听到这儿。天天为您送去好心情，韩健和您相约快乐和家欢。我代表编辑苗博，制作吴博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推荐 应该学习